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5日，港协启动暂停冰协会员资格程序，冰协需一个月内解释。 李家超称各行业缺人手，各决策局会处理并保障本地就业。 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接通知，新学年未获开办小一。 芬兰正式加入北约，成为第31个成员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9，4月5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前都有报道咧提到一啲嘅小学啊，近日都收到一啲开班信啦。其中有小学咧就话收到话建议佢哋下学年嘅小一开班数目咧系获派零班嘅，即系唔获派学生咧系小一入到佢哋嘅学校嘅咁。见到最新啦，见到就系长洲嘅锦江小学咧，寻日就向家长咧系发通告。就話今年九月咧係未獲開辦小一，咁就話同教育局方面咧係商討緊一啲嘅方案嘅咁。嗱，而家咧都有政策嘅，就話如果公營小學咧未能夠喺小一入學嘅統籌辦法，包括統一派位啦，同埋自行收生嘅過程之中咧，收到咧係16名或者以上嘅學生咧，就會喺下一個學年咧係不獲資助開辦小一班級嘅。今次嘅學校係咪涉及呢一個嘅原因咧？咁？而家講緊成個情況就係學齡人口下跌嘅咁，特首都有回應嘅，佢亦都講到話教育局嘅政策咧係會考慮學生人數下跌啦，亦都同學校咧係保持溝通，包括合併或者重置計劃啦，係令到學校咧有秩序、順暢咁按實際情況令到學校可以營運等等嘅情況。就住今次嘅學校係獲派零班啦，或者考慮到成個學齡人口下跌，所謂嘅殺校潮係咪又再出現呢？咁18723啲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咧就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早晨。 早晨。 早晨，朱国强，我想知因为头先都提到嘅报道话，即系教育局都向一啲小学发一啲开班信啦，部分学校都话收到有所谓嘅开零班嘅情况嘅，咁即系唔会再有即系学生小一去佢哋嗰度读啦，咁有冇话收到几多间学校咧？有冇话收到几多间学校嘅求助咧？暂时系咪都系我讲嘅呢一间咧？ 求助有好多嘅，咁另外有一啲咧就系缩班缩好多啦，咁寻日有一间就系话。他們一直都收不到開班信，昨天就最終跟教育局開了會，才知道其實呢是最終都是沒問題的。暫時來說呢，我們見到的個案就只是得這一間了。 所以我想知道你們收，因為我見有些報道就說你收到幾間學校，說收到就是開班信是零班的，是即其實只是得一間，不是幾間的。 其实我想是有其他，只不过呢他们就未必愿意公开啊这样咯。可能也都是包括埋那些呢，就是预先讲了是有时限的学校的，那些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暂时有没有了解到这一间学校呢，或者暂时一间来讲是开零班的这些学校那个的原因或者因素是什么，教育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虑呢？ 相信就是他们那个收身呢就是不达标啦。不过我昨晚呢就再跟他们校董会一起开会的，咁就听过入面的内容啦。我发现其实他们的收身都不算好差的。咁即是如果是说要求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学生人数是要16人的话呢，其实他们只是争着一个的。即因为他们第一轮呢就收到12个，第二轮如果是揀他们第一志愿的学生呢，都有成3个的。咁即係揀第二、三、四嗰啲我就冇了解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咁樣計，即係都係爭咗一個，咁係咪真係需要即刻就開刀呢？咁我自己都覺得係有啲離譜啊。 你會點樣同各方傾，或者教育局事前有冇同學校傾過，了解過即係所謂即係爭一個個門檻，唔係爭好遠啫。咁佢哋係咪可以有其他方法去處理，而唔係而家即係話叫做獲派零班呢一個開班信嘅做法呢？ 昨晚校方表示咧，就即係預先係完全唔知情嘅，亦都冇溝通過啦，同教育局。咁啊，即係收到之後咧，亦都好詫異、好愕然嘅。 你自己點睇呢件事啊？其實， 咁其實我覺得咧，就可以 從其他嘅途徑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如果你話爭一個，其實好簡單，你其他學校調一個過嚟就已經得啦。甚至有啲特殊嘅情況啊，即係例如我自己學校啊，好多十幾年前有兩年都係淨係收到十一個啫啊。咁但係因為我學校嘅地點偏遠啦，啊咁即係如果我哋結束，咁基本上都嗰啲學生要去到好遠先有得翻學，所以教育局都有呢個酌情權咧。就去俾某一類嘅學校咧，係繼續營運嘅。咁而長洲嘅情況亦都係類似嘅喎，因為入邊係個島嚟噶嘛。咁如果而家 total 係有三間啊，咁但係咧，即係佢哋嘅學位都唔算好多。咁難保你話過多幾年後人口又增加，咁會唔會係學位係唔夠咧？如果唔夠嘅時候，係咪要啲學生即係搭船出去市區度翻學咧？咁可能保留多啲學位。或者多一間學校呢，其實即係都有個保障囉。如果唔係你到時人口多起上嚟嘅時候呢，你就即係有好麻煩啦。 嗯，我見到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喺局中人語嗰度呢，就提到就話即係規劃未來學位供應嗰陣呢，會以學生福祉為最優先考慮，並以遠著陸為目標，咁逐步有序調整調節一啲學校嘅數目嘅。今次呢個叫獲派零班開班信嗰個做法，其實符唔符合講話所謂遠著陸呢一個嘅目標咧？點睇局方喺呢個時候用呢一個嘅措施，係咪一個冇辦法避免嘅手法咧？係， 其實我睇唔到有咩分別，即係同以往嘅即係失效嘅信件咧，都係咁上下。佢可能咧唯一就係多咗，即係話俾學校選擇合併啦。咁但係合併呢個方案其實即係令到學校都好迷茫嘅，點樣可以合併呢？同咩大學團體合併呢？即係無從入手嘅。咁如果淨係單睇個通告呢，個個方案都好似係選擇，但係實際上都唔係選擇。咁即係嗰個成功嘅機會率呢，其實相對比較低嘅。 不過我都講下啦，因為教育局都有回覆嘅，就話即係校方咧可以向喺教育局嘅提供嘅方案入面五揀一，咁分別有啲咩咧？就係話可以係提早停辦全校或者部分級別，接受特別試學，轉為私立模式辦學，或者係同其他學校合併等等嘅咁。頭先你就話所有選擇都似乎唔係一個選擇啦咁，但係喺考慮唔同嘅選擇嘅時候，其實個學校嘅考慮點係啲咩咧？或者要滿足到頭先唔同嘅方案？嗰、那個困難係啲咩咧？不如逐樣講啦，即係譬如特別試學其實係啲咩嚟嘅咧？點解用呢個方法未必係個學校嘅出路咧？又 嗱，特別試學嘅話咧，佢咧就係即係等於校外評核，差唔多咁啦嚇。咁佢就有教育局嘅一team人啦，加一個局外嘅人啦，就一齊去到學校嗰度進行試學，睇足幾日就然之後咧就俾個評價。咁如果係一般嘅外評嚟講咧，佢就分做四級嘅。咁就係、是、有優異啦、優良啦、尚可啦，同埋即係有待改善嘅。咁佢哋就會睇足四樣嘢㗎，包括咗呢就嗰、那個學校嘅管理啊、學與教啊、校風及學生支援同埋學生嘅表現四方面。咁一般嗰、那個外評啊，佢只需要攞到呢尚可呢就已經合格同埋達標㗎啦。但係特別試學呢，佢係要高一級嘅，佢係要攞到良好先至叫做成功。第一次佢攞唔到良好咧，即係或者只有部分良好，但係有好多唔良好咧，咁佢就已經失敗，佢就要即刻失效啦。所以呢個係好大風險，同埋咧以往嘅成功率係超級低，即係印象中可能咧咁多年嚟只係得三幾間學校係成功過嘅啫。 即係覺得個門檻太高，你覺得 係？係啦。 有冇喺呢個特別試學嘅方法，其實有冇啲咩要改善，或者你覺得其他方法又係咪可行咧？譬如轉做私立模式辦學，或者同其他學校合併。頭先講咗少少，私立模式又得唔得咧？過往係咪有成功嘅例子嚟都？ 相對嚟講，私立模式咧就係、是、比較成功率高嘅，即、就、係、是、以往可能都有一半半嘅學校係成功轉到，係啦。咁轉到之後係咪能夠維持到有學生咧？咁呢個都係要即係。要睇睇啦嚇，咁佢其實就係話嚟緊嗰一年咧，淨係一年級轉做私校模式，咁即係教育局唔俾錢啦，辦學團體自己俾錢，請翻老師去教。咁而呢間學校佢淨係一級一班，所以咧佢請兩個老師就已經足夠啦。如果你請一啲咧，即係唔會話資歷好高啊、年資好深嘅老師咧，可能幾十萬就已經 OK 啦。 咁即係話校董會要揾幾十萬請兩個老師教佢哋一年，如果 keep 到嘅話咧，就即係出年可以全校就變翻津貼嘅。咁但係呢個申請嘅過程亦都可能有啲難度㗎，有啲學校未必有經驗啊，唔識申請啊，都要教育局審批你。可能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呢、即是先至话俾你听究竟审唔审批到呢，审批到呢喺暑假前先至公布。咁、 整体嚟讲而家学校有冇话諗住係用一个咩方向去处理，同埋你头先都话同啲校长傾过啦，除咗话有啲获派零班之外，有啲都係缩班嘅，嗰、那个又可唔可以讲下个情况系点？ 呢间学校佢暂时呢都係諗住可能研究特别是学或者是即係以私校嘅方式去開班，咁呢兩個就比較可行嘅。咁其他嗰啲即係縮班好多嘅學校啦，咁其實咧都比較難去處理，因為咧教育局咧佢自己即係都係一個行政嘅部門啦，佢對於行政方面咧就梗係有曬規矩啊，有曬咧步驟，佢全部可以咁講都係符合教育局佢哋嗰個即係程序㗎啦，咁但係咧考慮呢啲縮班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就係好死嘅，即係唔會識得靈活變通啊！即係佢處理過程咧，譬如話某啲學校真係爭住一個，明明佢收咗十幾個，但係咧爭住一個先至開到第二班咁啦嚇，咁佢可能咧就會將佢原本收咗嗰十幾個咧都撥去其他受歡迎嘅學校。咁、 okay. 呢個過程呢其實好多即係校長都會覺得好不滿嘅。 除咗話即係而家呢啲方法去處理嗰個學齡人口下跌嘅情況啦，見到教育局早前都係話會積極研究扣減呢個嘅即係中小學候補位或者叫扣門位啦。咁呢個你之前都有提過係你嘅建議之一嚟嘅。咁但係有啲討論就話會唔會都要平衡翻家長或者學生嘅即係想揾一啲心儀學校嘅機會啦。咁同埋講話就算係扣門位嘅話係一刀切啦，定係可能扣部分咧？咁點睇最新政府呢個講法或者你嘅諗法係點嘅呢個？ 但其實咧，扣門位係一個額外嘅位啦。咁我睇翻即係其實學齡人口下降之下咧，家長入到即係名校嘅機會咧，其實比以前係相對高咗好多嘅。咁而即係亦都係分薄咗個資源啦。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如果係減少咗扣門位之後咧，係有利於教育嘅生態，成個學界嗰、那個教學團隊嘅士氣啊、狀態啊，都會提升嘅話，其實平衡翻之後咧，我都覺得係扣減扣門位係對於學生嚟講係更加有利。咁、okay. 另外咧就係話即係因為扣門位嘅存在啦，咁、令到好多比較弱勢嘅學校喺即係放榜之後啊六月嘅階段咧，都縮咗唔少班嘅。咁即係呢一個咧即係唔係好公平，因為咧。有啲大校其實佢個資源上啊，或者校舍嗰方面咧，都係好好多嘅。咁啊，變咗即係就會扼殺咗嗰啲即係特色嘅小學校嘅生存嘅權利。所以咧，即係平衡翻咁多樣嘢之後，我都係繼續支持咧，就係扣減扣門位嘅。咁至於扣幾多咧，就其實都係要即係教局去衡量啦。咁如果你話一刀切係太多啦，咁樣其實都可以一半咯 OK， 好啊，唔該曬朱國強，同你傾到呢度。朱國強咧就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就住教育局陸續向小學發一啲開班信啦，有學校係津貼小學嘅接到話新學年咧係未獲開辦小一嘅，即係派零班嘅情況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新界校長會副主席朱慧林校長，早晨。早晨，朱慧林校長。早晨，早晨，聽唔聽到？係。 听到， 好，我想问一下就系呢个获派零班呢一个做法咧，有冇听到新界区有啲学校都收到类似咁嘅情况？ 都冇，都系透过媒体就系知道喺长洲嗰边啦。 点睇有个咁嘅情况咧？又即系喺长洲，暂时就一间啦，暂时听到就。 我谂睇翻就系局方嘅做法都系，正如阿议员所讲啦，都系其实系佢个基个既有个规则，你就可以按照嗰、那个报名嘅人数，你就可以决定嘅，即系按。政府嘅規則去做嘅，咁亦都係好實要求嘅因素啦。即係整體嗰個教育問題，減跟住就係嗰個小朋友嗰個學位嘅存在喺度， 咁加上就話即係好多因素，就係而家有移民啦，去內地又好，海外又好，亦都好多同學仔佢唔讀官立，唔讀津貼學校，走咗去國際私立讀書等等，咁其實都導致咗就係嗰個學生人數減低，咁就導致咗一般嘅我所謂官津校咧就多咗好多朋友出嚟啦。咁變咗就而家個狀況就會有呢個縮班啦，同所講殺校嘅情況嘅。 嗯，但係點睇呢一個嘅即係做法咧？獲派零班呢個做法，對於學界嚟講係咪都係一個比較突然啊？即係見到有學校咁嘅情況。 去翻一樣嘢就係見到學生咁就一定會預咗有縮班嘅情況嘅，即係預咗嘅，因為實在每個區都係會有咁狀況，基本上好多區啊，冇個區好多區咁狀況。但係至於去到佢零班，即係面，面對嚟講，即係預準備殺校啦。咁當然喺我哋作為學界業界嚟講，梗係唔想見到學校我哋同業就有咁嘅遭遇啦。咁所以就話喺翻都唔想見到嘅呢樣嘢。第二就究竟佢係咪咁聽阿議員所講嗰個數據啦，都係第一輪都有12個，第二輪嗰、那個統一體都係首選有3個，咁其實呢啲係咪即係爭緊，即係已經有16個開班，咁其實爭少少係咪有得個著重點處理咧？亦都正如阿議員所講，佢自己學校嘅經歷都咁。咁去翻轉頭，我哋零幾年嗰時候亦都好唔夠學生，都試過就係第三班就係爭咗兩班，係要掹咗我一班走咁。咁即係睇到政府個以往嘅政策都係咁嘅，佢就都係用翻個既定嘅程序。但係喺我覺得就係咪可以有正如所講就有啲嘅酌情處理啦，或者係咪有啲嘅即係嗰個咁咧係咪即係聽下意見？就是会是好难打得到的，即是最后可能结果都是不得都不定的。咁所以呢度就是时不时有个缓冲期呢，有啲嘅位俾学校，即係有个喘息嘅机会，令佢哋可以有机会再呢个提升啦。另一方面就係真係人口方面嘅啲啦，係整个香港都係需要慢慢增加嘅。咁但係就係喺个过程里面係咪有多少嘅空间俾学校去做一个改善，或者是去做呢個係維持翻嗰個學校喺度，然後就會有機會增加人口嘅嗰個容易嘅處理咧咁。 而家學校就話即係對於呢啲獲派零班嘅學校啦，教育局就有唔同嘅選擇俾佢哋嘅，包括就係話停辦全校或者部分嘅級別啦、特別試學啦等等唔同嘅選擇。你覺得對於學校可以過渡嗰個機會有幾大咧？或者點睇呢一啲選擇咧？ 其实你嗰个要喺咁短时间里面做个特别试学，其实而家四月啦，放个节假，跟住去到呢个七月就完学期。咁其实点系咪做得到呢？即系咪一个魔术棒可以各样嘢都能够系有好大嘅改进，或者系做一个良好嘅表现呢？咁呢个有存疑啊，呢个唔代表佢唔得嘅。咁另外就係講，即係最後假設佢真係唔得，佢要做嗰個合併。咁當然我所知，如果冇記錯，都曾經有學校都係兩個單位要合併嘅，都有嘅。咁但係係咪一個好嘅合適咧？即係兩個將唔同辦團體亦都去要有個協調，要有一個嘅整合，究竟最後點樣係去到喺嗰個就翻個區份裏面咧，就係、是、照顧翻啲學生咧咁。都我認同一樣嘢就係、是。先要處理好，就話令到學生個學習唔受影響嘅，唔理喺邊間學校嘅合併與否好啦，佢做好一個安排。咁而喺剛才所講嗰、那個各樣嘅方案裏面咧，其實都唔容易做嘅，唔容易做。所以你話即係喺我的角度睇，就要最後能夠收一個零班開班信，而最後能夠全沒嘅學校咧，其實即係機會係難嘅。即係我都比較悲觀一啲啊，即係仍然落得呢個零班。咁但係就我都即係鼓勵翻業界嘅同工，就係佢去爭取機會去做翻好，希望可以保留到間學校嘅。 今次就即係用一個即係可能係類似殺校嘅方法啦，因為獲派零班咁啦。咁當然都有機會可能有一啲轉機嘅，不過就可能性低啲啦。其實仲有啲咩方法應對呢一波嘅學齡人口下降咧？學童人口嗰個下降嘅情況咧？咁我見話繼續推小班教學，咁但係其實近年嘅推小班教學都大部分小學都推緊嘅啦。我見到政府都話其實2425年去到超過90%嘅公營小學都做緊小班教學嘅啦。咁仲有幾多空間可以再做喺呢個方向做咧？或者其他方向仲可以點樣改善咧？ 其實去翻嗱，教育你知係個長線嘅投資嚟嘅，我哋要為香港啦、為大灣區、為國家咧。培育人才，咁而睇翻嗰個師生比啦，其實一個老師而家以行小班計，都一個對25個，咁你都去咗啲先進啲國家個比例會更加低。咁而係時不時喺呢個環境裏邊呢個情況裏邊，係咪將嗰個每班人數係可以適當調節咧？咁咁就係一個我設話假設係未來嘅5年，將個每班人數由而家嘅25 五人一班，係咪調節到去20、21咁？咁就係釋放咗空間出嚟。而事實上，大家明白到老師面對嘅工作壓力好大，工作量好大。咁而事實上喺睇到就係老師係直接面對學生嘅時間，無論做教學做輔導。或者大活動等都是比以前少了，原因就是其實很多 admin 行政工作，很多計劃都是透過學校做，最近的例子就是幾一學校就做家長教育，即是換到學校又多了 admin 工作，又做很多這方面。現在如果這個情況就是當就是學生人數少，我將我比例就是那個師生比提升了之後，我一個當一個照顧20倍之後，我多了老師人手出來，多老師人即保留了一班，那條班就不用有個超額教師，咁樣成日變咗每係可以多啲人手做啲嘢，係對學生都好事，對整體個質素都有提升嘅。咁、呢個都係一個考慮方案嚟嘅。 好，唔該曬朱偉林校長，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新教校長會副主席朱偉林校長，咁講到就係有學校啊收到一啲開班信，咁就獲通知下個學年咧係未獲開班，即係收呢個嘅小一學生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葵涌火葬场流产胎火化设施永爱堂，去年九月启用以来，至到今年2月，共处理37宗火化服务申请，并且已经处理嚟自医院嘅过百批次未被领回流产胎。食环署新界区高级卫生督察罗敬慧表示，以往未满24周嘅流产胎可以被视为医疗废物处理。有關服務推出之後，需求持續上升，多咗醫院同醫療機構參與計劃。罗敬慧提到，曾经有一名母亲因为宗教理由希望为流产胎火化，但婴儿离世时未有这个服务，等了半年才能够如愿并走出伤痛，逝世婴儿亦都可以安息。他又说，新生命来到世上，即使夭折，亦都曾经与母亲有着深刻连结，处方希望这些婴儿有合适的地方安息，不希望他们被当作医疗废物送往堆积区或者以生物火化炉处理。被刑事起诉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到曼哈顿法院投案，他否认34项伪造商业纪录的重罪指控，案件押后至到12月再讯。检察官表示，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期间涉嫌多次伪造商业纪录，掩盖对他负面的信息，包括安排向成人电影女星支付$1,300,000暗口费，换取对方对一段性关系保持沉默。特朗普亦都透过中间人向一位声称知道特朗普有私生子的前守卫支付$30,000。另一名女子亦都从一份小报收到$150,000，换出佢唔谈论曾经与特朗普发生性关系。检察官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有几多钱同力量，都无法改变呢项原则。特朗普嘅律师形容指控可悲，强调会努力抗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起访华3日。冯德莱恩在启程之前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又指乌克兰将会成为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晤之中的重要议题。欧盟希望实现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平和平，外电报道，冯德莱恩、马克龙与习近平会晤时，将会聚焦讨论贸易、俄乌战事和气候变化议题。欧方官员将会强调中国在支持和平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并告知习近平应该直接与泽连斯基接触，亦都会敦促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要求停止威胁使用核武。

會影響到市民接受的服務和香港的競爭力這兩點，當局會認真去處理勞工短缺的情況，又說在處理勞工短缺要平衡多方的利益，包括就是保障工人，現有政策要求就是外勞工資是不低過那個行業的入息中位數的，但若果本地勞工的供應不足，通過本地培訓、簡化工序等等都沒有辦法去應付短缺，就要推出一些措施填補短期的需要了。怎麼看這個說法呢？輸入外勞方面怎麼看？1872311。另外見到有呢是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呢都提到支持輸入外勞，就說勞福局早前向業界暗示就將會開綠燈批准是引入內地司機，先輸入就是500名的小巴司機，建議內地司機呢就是他自己建議內地司機呢可以是駕駛一些近關口啦，以及新界的路線。在小巴司機這裡輸入外勞，你自己是怎麼看呢？昨天都有討論過的，1872311 有政黨也都關注到輸入外勞的情況，也都涉及到現在的程序的問題，他們有些建議的。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文宇，早晨。 早晨，小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顏文宇。在講你們的建議之前，我想先講了，因為特首都會回應到有關於即係填補人手空缺的問題啦，亦都話若果真係本地嗰度處理唔到咧，都有必要去研究就輸入外勞嘅咁。你自己點睇？同埋覺得係咪所有行業都有一個嘅勞工短缺嘅問題啦？如果輸入外勞係咪應該處理個別行業定係點咧？你嘅睇法係點嘅？ 嗱，我自己咁睇，第一咧，其實政府而家做緊一個人力資源推算。咁咧由以往嘅十年會變咗五年，咁啊如無意外應該今年就會開展，下年咧就會有嗰個嘅推算結果。我真係希望政府咧係喺呢一個推算結果之後咧，係可以好清晰話到俾香港市民知道，究竟而家邊啲行業、邊啲工種係的的確確唔夠人嘅。之後咧，政府就有針對性咁樣去做本地嘅培訓啦。一啲譬如就算係大學或者大專院校嘅學額、學系都應該有一啲調整，去迎合咧香港未來嗰個人力資源嘅需要。喺咁嘅前提之下咧，然後我哋就去處理究竟點樣可以輸入外勞，去補充而家嗰個短期內嗰個人力不足嘅狀態咯。 嗯，你覺得係喺個別行業做定係都要大規模做？同埋都講下你哋今次呢個建議係點？ 我哋嘅建議咧就係建基於我剛才講嗰個嘅人力資源推算結果，嗰、那個結果出咗嚟之後咧，應該就會知道邊啲行業、邊啲工種係缺人嘅。之後就交去勞顧會，勞顧會就憑住呢一份客觀以數據為依歸嘅人力資源推算咧，去制定一份短缺勞工嘅清單。呢、這個清單入邊咧，就應該就係羅列曬所有行業、所有工種唔夠幾多人噶啦。之後咧，他們就應該是可以參與一個叫做短缺勞工的就業計劃，希望呢好像僱員再培訓局我們在疫情期間那個外增值服務一樣，不多過六個月，每個月3000元，而且呢是要高於行業的工資中位數去請本地的勞工。如果參加人這個計劃都請不到人，或者那個本地勞工做了六個月之後他不做了，那個企業那個行業呢就可以輸入外勞。所以我這個的倡議這個這樣的制度呢，其實是沒有指定什麼行業，也都沒有指定那個時間，只要香港某一個行業是出現嚴重的勞工短缺，勞顧會也都確立它是短缺清單呢，就可以行我剛才那個機制。我覺得這樣可以給勞資雙方甚至香港市民睇到呢，究竟我哋跟住落嚟點樣可以去做到本地培訓去補充不足，邊啲時候點樣可以輸入到外勞去補充不足，而唔會影響到呢我哋而家本港嘅競爭力。其實最終受害嘅呢都係香港市民。 剛才你講到就係話即係參考政府呢個人力資源推算，就喺勞顧會制定一個勞工短缺清單，咁然後喺本地做咗一啲培訓，都揾唔到本地人係入行嘅話咧，就可以係即係用一個特別計劃嘅方式啦，就係由政府去審批，就加快輸入呢啲嘅外勞。最大嘅分別就係而家有補充勞工計劃啦，就可能啲外勞嘅個案咧都係由勞顧會嘅委員去處理嘅，咁日後就一個特別計劃嘅方式就是政府去處理咁。點解會有一個咁嘅分別啦？同埋我想知道，因為人力嘅需要可能隨住時間都有唔同嘅，係咪會逐年去更新所謂呢個嘅即係清單嘅咧，即係勞工短缺清單嘅咧？個諗法係點？ 好啊，我答咗后面嘅问题先。我哋根据嗰个人力资源推算结果出咗嚟有一个嘅劳工短缺清单，而每年咧我哋会希望劳雇会系可以做调查同埋更新呢个清单，因为咧可能系本地嘅培训已经足以令到过去一年嗰个短缺情况唔再出现啦。咁我系咪将嗰个行业嗰个工种喺嗰个劳工短缺清单剔除咯？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我哋希望劳雇会咧去讨论，咁边啲工种、边啲嘅行业，按住政府嘅人力资源推算结果去决定嗰个清单，而将个个案审批权咧系交翻俾行政机关去处理。咁样做嘅话咧，其实系会快好多。点解咧？就系、是、你劳雇会唔使逐个逐个个案去倾，你因为一开始已经倾咗一个清单啊嘛，讲明呢个工种呢、这个行业就系短缺噶啦嘛。咁究竟边个外劳嚟？去边间公司呢啲人咪交翻俾行政当局去处理咯。咁第二样咧就系、是、我哋有一个我哋个倡议入边咧有一个短缺劳工嘅就业计划喺度，嗰度咧其实可以做咗一个初审嘅工作，咁可以令到整个输入外劳嘅程序咧系可以缩减到去三个月。咁我哋希望咧可以令到老板会有一个比较简单嘅程序，比较快嘅方式可以输入到外劳。同時間咧，亦都可以確保本地勞工就業優先，咁樣去做咧，就可以希望可以真真正正做到而家勞動力嚴重不足嗰個情況咧，可以有一個新嘅機制去處理。因為現行嘅機制咧，其實我哋唔係好知道究竟點樣定係可唔可以輸入外勞，就係、是、單靠勞顧會去俾意見，最後勞工處處長去決定。但係我哋既然有咗一份仔细详细嘅人力资源推算嘅话，我哋有呢份客观嘅数据，点解我哋唔可以做一个高度透明嘅机制，让到社会都去睇究竟我哋边度系需要人呢？ 但首先第一步咧，要制定呢个劳工短缺清单咧，就头先话根据呢个政府嘅人力资源嘅推算嗰度去制定出嚟咧，有劳顾会系咪要劳资双方谂住两边都系同意晒嘅？尤其是劳方嘅代表可能系更加多嘅考虑，要达到首先制定嘅清单嗰个共识，系咪已经唔容易咧？ 第一咧，我相信咧有一份人力资源推算结果喺度咧，呢份系一个客观数据，除咗劳顾会睇到啦，香港市民都会睇到嘅。有一啲行业其实大家都知道，譬如刚才主持你介绍建造业、运输业界。我哋每一个香港市民人都感受到，就是因为唔够人，我哋起基建慢咗，我哋司机嘅老年化情况严重咗，脱班嘅情况严重咗，我相信市民系有目共睹嘅。咁所以既然有一份客观数据，成个社会都睇到嘅时候咧，劳资双方就按住呢一个客观数据去做决定，究竟边啲系要摆落个清单嗰度。咁我希望呢一个位咧，劳资双方都喺度啦，大家都睇住一份客观嘅数据咧，系应该可以做到有共识嘅短缺劳工清单。 即系你觉得应该就唔会好大争议，因为有啲讲法就话会唔会即系以前就系劳顾会就系嗰个权或者叫做把关咧就多啲，佢哋决定批唔批咁。而家会唔会就变相佢哋只系设个清单，好似变咗一个咨询嘅角色就多啲，日后所谓把关嘅角色就少咗，会唔会即系可能会有啲咁嘅讲法咧？ 如果劳或者资是但一方佢觉得政府嗰个人力资源推算嘅结果系唔啱嘅，佢就攞出好强嘅理据喺劳顾会嗰度话俾市民听，话俾政府听点解嗰个推算结果呢、这个客观数据系唔啱嘅，点解唔应该摆落去个清单嗰度？我哋嘅睇法就系、是、咧，既然有咗呢个数据，嗰、那个清单咧就应该系简单嘅，咁所以应该咧就劳资双方好容易有到共识嘅。既然我哋喺个清单嘅制定嘅时候，劳资双方已经有共识，去罗列咗边啲行业、边啲工种系短缺嘅话，去到每一个个案嘅审批，点解唔行政机关去做呢？劳资双方已经有共识，呢个行业系唔够人噶啦嘛。 所以个前提就是要佢哋变咗就劳顾会嘅角色系要提出一啲理据，点解佢哋要唔批呢个人落去，即系话唔批呢个行业落清单度，系咪咁样啊？到时。 呢个系其中一方面啦，佢调翻转亦都可以讲，政府你觉得呢个人力推算结果系够人噶，佢都可以提出一啲理据话俾政府听唔够人。我觉得呢个系双向嘅，即系唔系话一定系唔够人，或者一定系够人。咁我觉得呢一个位有咗劳方同资方共同参与去制定一个清单咧， 呢一個係一個合適嘅做法。 嗯嗯嗯，我見你哋都建議話即係除咗一個清單啦，亦都話推出一個半年嘅本地就業計劃，就用一個經濟誘因，即係啲或者啲培訓嘅費用啦、津貼啦，就吸引一啲本地勞工入行。咁如果真係請唔到啦，先至係申請輸入外勞嘅。我見話做成六個月嘅喎，個期都唔短嘅喎。之後亦都再有一啲嘅審批嘅程序，會唔會仲耐過本身而家補充勞工計劃嗰啲程序咧？ 嗱，呢一個位咧，我哋希望咧就喺個制度上邊咧去體現。確保本地就業優先，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香港嘅失業率咧唔算好高嘅，而呢班嘅失業朋友咧，其實係一啲結構性失業嘅問題。佢去一個有短缺勞工嘅行業去做咧，佢基本上係冇嗰個嘅嗰、那個行業嘅專門技能嘅，咁所以都要啲時間咧，俾佢做一個在職嘅培訓。咁、我哋覺得六個月咧，都係過往政府做類似呢啲嘅再培訓嘅課程或者嘅工作咧，都係一個即係慣常嘅時期。咁當然大家可以去討論係咪要短啲或者長啲。咁但係我自己去睇咧，六個月應該咧就係恰如其分嘅。咁喺呢個位咧，我想講一點咧，就係我哋呢個計劃咧係要求僱主咧係以高於工資中位數。去聘請本地雇員，咁如果嗰個人工亦都係高過市價，再有政府或者再培訓局嘅津貼喺度，如果都請唔到本地勞工，我哋先去輸入外勞。咁我哋希望呢個位咧係體現確保本地就業優先嘅。 而家呢啲行業可能成日揾唔到人都未必淨係關錢事或者成個工作環境啊等等都係考慮嘅。用一個嘅津貼嘅方式，你覺得可以吸引到本地人去接受呢啲培訓計劃嗰個機會有幾大咧？ 其實我哋而家喺唔同行業咧都有啲類似嘅計劃嘅，譬如建造業嘅先聘請後培訓、安老業、零售業等等咧，都有類似呢啲先聘請後培訓嘅計劃。其實咧好多時咧市民咧佢未做嗰啲行咧，對個行業係陌生嘅。 Okay. 我哋俾呢個六個月嘅在職培訓期佢咧，除咗係增加佢嘅工作技能應付行業嘅需要之外咧，亦都係讓到僱員咧去體驗究竟呢個行業真真正正係點樣，值唔值得去留低。咁所以呢個位咧，我覺得係應該要俾個機會咧，本地嘅勞工咧有個參與喺度。真係參與完之後都覺得唔適合咧，我哋先去輸入外勞嘅程序。 另外我就想問下顏文宇，因為而家嘅輸入外勞即係補充勞工計劃入邊咧，就係剔除一部分嘅工種嘅，咁啊包括駕駛員啊，即係司機呢一類啦。咁另外都唔包括售貨員、收銀員、侍應等等嘅。咁我見到你哋就話建議取消呢一個不包括嘅呢啲職位喎。點解要咁樣咧？即係當初唔包括，應該係有啲特別嘅原因嘅啦，或者佢哋未必係有一啲好獨特嘅技術性，係咪一定要用外勞嘅方法去處理咧？你嘅諗法係點呢個？ 第一咧，我要強調一次，我呢個機制咧唔係為咗輸入外勞而設嘅、我哋希望整個確保本地就優先輸入外勞咧，都係外嚟咧係舒緩勞工短缺嘅狀態。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嗰26個行業或者工種啦嚇、如果喺人力資源嘅推算結果，佢都係出現嚴重唔夠人嘅，勞資雙方亦都係確立佢係短缺勞工清單嘅。點解有26個工種係有例外嘅情況呢？我覺得呢個係不必要嘅。這個究竟邊啲工種要擺落去唔擺落去，咪就係建基於人力資源推算結果同勞顧會嗰個確立同制定咯。咁所以我覺得冇必要咧，係有某一啲嘅工種去窒礙咗整個制度嗰個彈性喺度。 好，唔該曬顏文宇，今日同你傾到呢度。顏文宇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佢哋有啲建議，係咪可以即係加快或者係處理到而家個勞工短缺嘅問題啦？係輸入外勞嘅程序上面係咪啲咩嘅改善啦？咁你自己點睇？1872311，又想請多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嶺南大學副校長、比較政策學講座教授莫家豪教授，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各位观众，你好。 早晨，莫家豪教授。见到特首都有提到话，即系如果本地劳工啊，系填补唔到一啲人手空缺嗰阵咧，都可能要系研究啊吓，即系处理输入外劳嗰个情况嘅咁。提到就两个行业，建筑业同埋运输业，行业要先处理啦，就最迟年中公布嘅咁。你觉得香港系咪有必要系加大输入外劳去处理人手短缺嘅问题咧？ 我想现在的状态就要看究竟那个人力推算的结果情况。刚才我听到颜议员所说的一些做法 在保證本地勞工有就業機會不受到大影響之下呢，適度的輸入外勞是能夠幫到香港整體上面的發展的。 嗯， 原因就是因為在整個形勢上面，特區政府很積極地推動很多不同的基建項目啦。咁嚟緊，我哋都好預計咧，呢啲大型嘅基建項目好需要係多啲嘅係建築業嘅工人嘅。 嗯， 如果本地勞工嗰個嘅接應唔上咧，輸入外勞咧係其中一個選擇。但係咧短中長期咧，政府應該有比較好嘅政策規限啦，同埋唔單止剛才講嘅運輸同埋呢個建築業咧，其實我哋喺唔同嘅係商界咧都講。在香港而家復常之路裏邊咧，其實某啲嘅係工種咧，係暫時面對一個好人手短缺嘅狀況，再加上一個係不爭嘅事實咧，過往幾年裏邊，無論係疫情同埋之前社會嘅唔穩定咧，有部分嘅香港人已經移居海外，短期裏邊咧未必係有一啲嘅人補充嗰個勞動人口。咁如果香港嘅市民又都唔能夠係完全喺數量上面補足到，或者唔同嘅工種裏面補足唔到嘅時候咧，我諗適量嘅輸入一啲嘅係合格嘅外勞咧，係可以考慮嘅。 你覺得話除咗運輸建築之外，其他行業你話某啲啦，即係你自己睇到有邊啲覺得可以用輸入外勞嘅方式啦？同埋有啲講法就係會唔會開咗就會易開難收翻咧？即係最終係咪真係可以保障到本地工人嗰個所謂飯碗嘅情況咧？你嘅睇法係點？ 作為香港人，我哋都好關心本地就業嘅問題啦。咁但係問題喺過往個疫情嘅背景下邊咧，唔同嘅工種嘅人咧，雖然話做翻嗰行或者真係轉咗行，佢未必翻原先嗰個嘅行業去服務嘅。咁如果嗰種嘅行業係好短缺嘅時候咧，係需要係適度咁樣去輸入外勞。 例如， 但 問題 政府係有政策，政府 開 有政策 係 輸入。輸入幾多係同埋輸入嘅量同埋輸入嘅年限可以控制㗎嘛？咁你話除咗剛才嗰兩種之外咯，譬如話係即係而家我哋老年人口越嚟越多啊，其實嗰個嘅照顧者啊，即係醫護啊嗰啲，其實都係好大程度上邊咧係好大缺乏嘅。咁如果係需要嘅時候咧，喺本地就業嘅市場裏面揾唔到適合嘅係勞工嘅時候咧，我諗係需要考慮係有啲嘅所謂外援咧。 頭先你講到話譬如復常咁，有啲譬如零售業嗰啲都有提到話係咪可以輸入外勞？你覺得有冇需要咧？某啲行業有， 即係如果嗰個嘅行業裏面嗰、那個工種嘅培訓唔需要好難度咧，譬如零售業我諗香港嘅市民咧喺復常之後多啲嘅朋友可以出翻嚟工作。但係剛才講到，譬如建造業啊、運輸業裏邊咧，都需要某啲嘅係技能噶嘛。短期裏邊咧，除咗剛才顏議員提嘅係培訓或者六個月嗰啲狀態之後咧，其實都需要有啲係外邊嘅朋友，佢已經有咁嘅工種嘅能力，可以嚟到香港幫助。咁但係政府可以設定嗰個嘅係額度啦，同埋佢嚟嘅時間係幾多咁樣，同埋嗰個嘅。係收入咧、那個定位咧，唔好佢造成一個搶客，即係話輸入嚟嘅人工係好低，令到嗰啲嘅僱主好想請佢而取替香港嘅本地勞工咧。 嗱，當局就好強調嘅，即係要保障本地工人啦。輸入外勞嘅時候咧，都佢哋嘅人工咧都唔會低於原本個行業嘅入息中位數嘅。你覺得咁係咪已經夠保障咧？因為另一方面有啲工會就話啊，就算我唔係低過而家本地工人，但係有多咗一啲輸入外勞嘅。來源啦，喺一啲嘅人手上面，就無助成個行業去改善嗰個待遇同埋人工嘅。兩邊嘅睇法點睇咧？ 我諗兩個講法其實係冇衝突啦，但問題就係究竟有幾多嘅朋友係願意入某啲嘅工種，又接受培訓之後咧，佢願意咧留喺個行業裏邊，呢個係未知之數噶嘛。如果講喺香港而家復常之路裏面，特別係喺針對係建造業，香港有好多大型嘅工程咧，係真係喺計量裏面咧，如果本地人口已經唔能夠滿足嗰個工作嘅需要的時候，適當嘅輸入一啲嘅係有技能嘅朋友咧，係應該幫到我哋多啲，因為嗰個嘅基數係同以前嘅理解係唔同嘅。所謂基數，即係嗰個大型嘅係項目上馬嘅時候咧，係的確係增加咗個需求。咁但係如果本地嘅勞工唔能夠滿足到，如果令到香港可以繼續向前行，發展比較係可以快啲、穩定啲，我諗係輸入外勞嘅某一個某種嘅工作係需要啦。 實際如果要輸入外勞咧，係咪主要都係嚟自內地或者甚至係只係大灣區？因為有啲講法就話住都係個問題嚟嘅喎，呢個其他地方做外勞嘅時候應該有啲咩要關注咧？ 即係我哋睇到係其他鄰近地方嘅城市一啲經驗啦，以我理解，譬如新加坡好多呢啲咁嘅行業咧，都係喺佢哋鄰近地區咧係輸入嘅。咁我諗如果 係幫助社會的發展裏面咧，除咗喺灣區裏面我諗去考量，最緊要其實因為擇優啫，最重要就係嗰、那個工種嘅人能夠係適切到係幫到香港嗰個行業發展咧，我諗係可以係適度咁樣輸入。 嗯，但係有冇一個吸引度咧？因為香港成日都話你要住嘅話，其實係貴噶嘛，係咪變咗僱主就算要包埋佢哋住嘅時候，其實個成本都高嘅？ 是啊，这个方面就是即係嗰個行業本身就要考量，但問題就是剛才回應主持人你講、本地的係勞工能唔能夠係有數量上面補足到啦，同埋本地的工人即使佢係進入嗰個行業裏面去受訓，但會唔會留喺個行業裏面都係成疑噶嘛？喺咁嘅狀態下邊，如果香港要發展係好需要依類嘅人才嘅時候，咁我諗輸入咧其中一個考量。咁當然有啲嘅係朋友就話喺大灣區請人呢個其中一個嘅係即係資源啦，人力資源。但係同時會唔會政府咧同灣區嘅政府去傾到會唔會有啲嘅係租住嘅地方可以係能搞協到呢啲工人咧係過關比較容易嚟到香港工作咧，應該可以係長遠參考。因為喺呢個嘅灣區合作裏邊咧，係希望能夠積極咁推動呢啲咁樣嘅係聯合嘅合作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莫家豪教授，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莫家豪教授咧就系岭南大学副校长，亦都系比较政策学讲座教授嚟嘅。咁啊，讲到有关于呢个输入外劳嘅情况啦，佢嘅睇法啦。头先亦都同到民建联倾，咁佢哋咧就系建议可唔可以喺即系由劳雇会咧制定一个叫做劳工短缺清单，咁就系根据咧政府嘅人力资源推算嗰度咧定咗个清单啦。咁日后咧就由政府系直接喺呢个清单嗰度咧系批一啲嘅外劳嘅。咁你自己点睇？18723111，另外讲到运输业嘅人手啊，18723。 2023年4月5日，港协启动暂停兵协会员资格程序，兵协需一个月内解释。 李家超称各行业缺人手，各决策局会处理并保障本地就业。 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接通知新学年未获开办小一。 芬兰正式加入北约，成为第31个成员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一啲譬如學童人口同埋一啲勞工人力相關嘅議題啦，其中學生方面咧就係有報道都提到啦，有小學咧就係收到一啲教育局嘅開班信嘅建議，就話下學年咧小一開班數目咧就係獲派零班，即係唔派學生咧係入讀嗰間學校。其中長洲嘅錦江小學咧就已經係發通告啦，提到佢哋嚟緊九月咧就係未獲派，即係未獲一個開辦小一嘅呢個情況嘅咁。咁啊，見到特首都回應有關於小學生嘅人口啦下跌嘅情況啦，佢亦都話教育局咧係會同學校繼續保持溝通啦，睇用啲咩方法啦，例如學校係咪可以有一啲合併或者係重置計劃等等嘅咁。講到有關於輸入外勞方面咧，頭先有政黨都提及啦，而家啲程序上面係咪可以再精簡一啲咧咁？特首亦都有回應到就話處理勞工短缺的問題要平衡多方的利益的，包括就是說要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就也都說輸入勞工的工資是不可以低過那個行業的入息中位數，是不是可以足以保障到現在本地勞工的權益或者他們的薪酬啊、就業的機會等等呢？18723111，特首也都說會盡快處理，不同政策局都會盡快處理一些的行業的問題，其中建造業和運輸業就是會優先的。為什麼旁邊是高先生的？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 你好，請講。 是咁样嘅，我呢就建造业嘅做咗都20多年㗎啦。咁其实政府行呢个方案呢，其实我諗就已经大家都冇得，即係我觉得我係业界啦，当然我唔想，但我諗都冇得推㗎啦。我睇而家睇个势，因为好多都已经通过晒嗰啲嘢。点解咁讲呢？其实近日我哋建造业呢啲，即係无论 WhatsApp 啊或者其他群组呢，都逗留咗一个招聘嘅一个，我諗係国内嘅应该係。咁大概点样呢？佢呢就23000嘅，佢就港币。咁其实工种入面好多嘅，无论钉板扎铁啊、揸天秤啊、或者地盘嘅机械嘅工种，佢写晒喺度嘅。咁啊，佢重点系想讲乜嘢咧？佢就话咧就包专车接送，住又住深圳，包食咁样。即系头先我都有听你哋节目嘅，你哋有个嘉宾喺度讲紧咧，其实我哋香港好老实讲，大家喺度生活咧，最贵系交通同埋呢个住宿，咁讲啦。咁所以如果你计翻条数，如果我系当地人啊，我唔好讲边个省嚟啦，即系冇个平均做数先啦。其实就算我一个香港人，23000，如果你包我食、包我住、包我交通， 其實我一個月起碼使萬幾蚊，我只覺得啦，即係就算我住個劏房啊，佢係咁講啊。但係我其實我一點好懷疑嘅，如果其實我建議，如果香港可以啦，可以啦，即係可能俾個地方，嗰啲申請嗰啲，我估因為新初申請咧，我估都唔會係啲小明嘅公司嘅，我諗都啲大財團啊，一入嚟起碼我諗一千起跳嘅，我諗斷千計嘅啦已經，因為好老實講嚟緊地鐵又要起鐵路站啦，東涌啊或者屯門嗰個擴展有幾個站已經確認咗啦，幾年都未開兵，可能係等到外勞啦，我估啦。另一樣你另外一個明日大嶼其實好多人即係我睇報紙啲已經偷步起一步㗎啦，已經我都聽到行內有啲其實已經買定機器預備做呢個 project 嘅，已經有啲聽大老闆喺度講。咁同埋另一樣嘢，我想講俄羅斯嘅問題咧，即係我哋做業內啊、業界啊，其實就算做三跑啊，以前嗰陣時疫情，我唔知道主持你有冇留意過單新聞話喺貨櫃度爆發啊嘛。其實嗰陣時入邊商品好多外勞喺度㗎啦，我唔知道啲人點樣嚟嘅。即係我哋香港可以見到噶嘛，其實你知道嘅嗰啲，就算你國內嚟嘅香港人，同真係國內嘅香港人。做法同埋講嘢係完全，就算講啲形容詞啊，即係我行內啲工種講啲 terms 啦，嚇我哋香港人講一套，國內人講另一套嘅，咁我係知道嗰啲係代人嚟嘅，咁嗰啲人我哋唔知點解佢會喺度瞓嘅，啲貨櫃啊或者船度瞓啦，咁樣啦。第二樣嘢我想講，九龍坑而家真係粉嶺嗰度咧做緊個工程嘅，都要橋嘅，去緊上水嗰邊嘅，嗰度入邊其實都有好多外勞喺度，嗰啲人我唔知點嚟嘅其實。 因为而家都有补充劳工计划嘅，而家都有输入外劳嘅渠道嘅，不过就由劳雇会把关咯。 哦，咁样嘅，我唔知啊，因为我哋呢啲即系地盘呢啲，我哋唔系做啲高层啦，即系我见到其实本身已经有紧做紧呢一样嘢噶啦，咁嘅情况。所以我其实想讲咁耐咧，都系想讲，譬如政府嗰度会唔会即系，因为头先讲紧住宿嗰度啊嘛，会唔会谂紧一个地方？可能我因为其实大陆啲工人咧，其实住货柜噶，据我了解，一系个喺去到边住到边嘅，喺剩一地盘起一扎货柜或者起一啲组合屋。俾喺度住，咁就我哋香港啲咁靓几廿万一间，好老实讲，人哋都好简陋嘅啫，咁样，即系会唔会揾个地方，咁可能收翻嗰啲输入外劳嗰啲嘅租金？一来点解咁讲咧？你概括咗佢嗰个价钱啦， okay. 因为我哋都唔好讲话地盘嗰啲人点样换翻俾嗰啲盘头啊、成嗰啲，我都唔讲啊嗰啲咁嘅情况咯，系啦，即系我建议咁做啫。 好啊，唔该晒高生，同你倾到呢度。咁佢都提到自己系建造业嘅工人嚟嘅，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今日其實是清明節的假期啦，咁啊嚟緊就復活節假期，咁可能有些人咧都會即係請埋假做一個即係比較長啲嘅假期去外遊嘅咁。啊，見到咧入境處早前都預計啊，今個月1日至到10日啦，預計會大約咧有900万嘅人次經海陸空管制站進出香港，咁其中話經國際機場出入境嘅人士咧，估計咧係超過過100万嘅咁。啊，成個情況我講下一啲旅遊業嘅情況啊，有東瀛遊執行董事圈國全早晨。 早晨啊，小乐文，早晨啊，听众。 早晨，轩国全，喺成个叫做复活节档期啦，你哋譬如见到旅行社个生意同埋出团嗰个情况系点啊？可唔可以讲下呢、這个？ 系啊，我哋咧就用呢、這个疫情尾期到而家嗰个变化咧，俾大家去睇一个画面咧。就喺10月度啦，就我哋香港嘅旅客出咗去外边之后，翻嚟就唔使隔离之后咧，嗰、那个变化嗬。咁我哋睇到咧。就譬如我哋旅行社為例咧，喺聖誕節咧就第一個高峰啦。咁啊，聖誕節嘅時間咧，我哋睇到啲數字就係我哋約莫咧係有100个團隊咧喺嗰段即係假期咧係出發去旅遊嘅。咁去到農曆新年咧，即係話約莫係3个礼拜之後咧，又見到有進步啦。咁啊，約莫咧係105个團隊。咁今次嚟到復活節嘅數字又點樣咧？咁一路持續我哋睇到就。航空公司係努力係增加啲班機啦，嗰、那個運力係會強咗啦，所以咧喺呢個今次嘅復活節檔期咧，比較上兩個假期咧又有進步。咁今次係有200个團，即係話咧係同呢個這個農曆新年比較咧，又有20%嘅增長嘅。咁去每個地方都係個客人嗰、那個即係百花齊放㗎啦。咁喺我哋見到。當然香港人可能是對日本是特別鍾情啦，咁同埋去日本嗰個班機嗰個運力是比較強啲，咁我哋大約係咁講係一半50%客人都係選擇去日本嘅。咁第二個地方咧就係2月6日之後咧，我哋同國家就大家開放翻啦，可以自由出入啦。咁我哋睇到咧。在呢個復活節假期咧，佢國內嘅數字都係非常之好嘅。咁、 okay. 可能係多咗高鐵嘅關係，咁就可以幫助到嗰、那個運力強啲。 咁中國線咧約係兩成半啦，咁其他兩成半咧就係歐洲啊同埋東南亞唔同個國家嘅，咁整體嗰個數字我哋覺得咧，但係喺疫情嘅尾聲到而家半年，咁個回復咧都算係唔錯嘅。 嗯，有冇話同疫情啲前比係幾多？我成日都會咁樣比較噶嘛，同埋有冇話團費？團費有冇多到啊？ 用2019年疫情之前比較咧，我哋同比喺復活節咧。是約摸係翻到係五成半至六成咁嘅生意啦。 嗯，都係五成半至六成啫，仲爭嗰啲可以點樣補翻？或者個關鍵係啲咩咧？係咪都係航班上面嘅供應咧？係 嗱，幾個問題嘅。第一個當然正話提到就是航班嘅供應啦。咁而家係全球啊，係全球嘅人手都不足，即係講緊係旅遊業，不論係旅行社啦、航空公司啦。甚至係世界各地嘅機場其實都係唔夠人嘅，所以咧好多機場就話你想加個飛機落嚟，同你講喂唔得住，我哋未準備好係唔夠人俾你加飛機嘅。咁即係當然一路一路慢慢呢個問題一定會解決嘅。咁亦都係睇到咧喺聖誕啦、一新年咧，出外旅遊嘅客人裏面咧，小朋友佔嘅比例非常之細嘅，但係相對地睇到今次復活節唔同啦。多咗好多小朋友帶動啲家庭一齊出去玩啦、我哋如果嚟緊嗰個假期嗰、那個暑假，應該嗰個量咧係會更加會大嘅。咁亦都明白嘅，因為喺聖誕同新年咧，有啲家長都係未放心，唔敢帶小朋友出去，驚真係感染咗咧就難處理。咁而家見到大家安心咧，我相信慢慢咧、那個數字係會回復。咁我哋聽到咧有。好多航空公司都講就係話哦，應該係2024第四季度啦，應該會回復曬。咁我自己之前睇就應該係出年嘅第三季，而家我亦都有一啲即係改變啦。我覺得應該係會加快，期望喺2024年嘅農曆新年或者係呢個復活節咁上緊咧， okay. 希望應該。翻去咧，疫情之前咧，嗰、那個出外旅遊嘅客個數字嘅。 O、okay. K， 可唔可以講下團費嗰度？因為我見好似有啲報道都話你哋有加咗嘅，咁係同幾時比係即係加咗，同埋係咪主要都係嚟自嗰、那個航班嗰個嘅成本咯？問題機票 係啊嗱，就嗰、那個團費咧係真係加咗嘅，有唔同嘅原因嗬。第一個咧、那個團費加咗原因咧就係、是、喺疫情之前，一般我哋香港客人咧。去東南亞旅行，大部分都係以五天嘅時間為主嘅。今日見到咧，好多係六天同七天，咁你多咗一日兩日，個價錢一定係高咗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呢個機票，大家都明白就係運力唔夠，而需求大咧，咁都理解嘅。航空公司係嘛，佢哋都即係三年冇生意做，咁有機會即係會進取啲嘅利潤會高啲咯。咁、okay. 嗰個價錢咧。整體我哋嘅團費咧，喺唔同嘅地方，我哋睇到應該平均係15%至20%到嘅升幅啦。舉例，我哋去一個今日復活節去一個日本團，六天嘅，係個價錢有埋13,000至15,000到。如果係疫情之前咧，應該係五天團有埋11,500至12,000到咯。咁即係睇到個加幅。是10%+到咧。 Okay. 嗯，即系我就想问，因为有好多日本嘅团啦，你话好多旅客都去日本，不过之前就见到喺日本有啲机场咧，啲旅客就逼满晒喺个入境大堂嗰度，话要等成几个钟先过到关嘅咁。而家仲有冇咁嘅情况，或者系边啲机场会出现呢啲情况，又影唔影响成个行程咧？ 嗱，其实咧，我谂即系前两日就有啲图画出咗嚟，话等咗好耐。我觉得呢个系偶发性嘅，系一个好单独嘅事件嚟嘅，因为我哋每日都喺唔同嘅。日本嘅機場都有我哋嘅團隊到着，我哋都係同我哋嘅同事聯絡，佢哋大部分都話係喺一個至個半鐘頭之內咧，一般都出咗境嘅。咁就當然，如果成個日本機場咧，應該東京咧係較為繁忙，因為東京呢個機場係全個環球嘅一個樞紐嚟嘅。所以嗰度就會比較繁忙啲，咁我諗出現三四個鐘頭呢啲只係好偶發性嘅嘢，就唔應該係會係各個機場啊或者日都係出現嘅。咁我最近咧聽到有啲同事話，唔係喎，45分鐘我就出咗去啦。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太過喺呢方面太過擔心。咁日本政府，我相信佢哋對佢哋嘅服務咧。个承诺咧都有一定嘅认真嘅，佢哋都会处理嘅。 唔该晒，轩国全。轩国全咧就系东瀛游执行董事。嗱，转一转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流感嘅情况啊。见到有一名嘅患有大脑麻痹嘅17岁男童咧， 就之前就話佢嘅情況危殆啦，就是、因為感染咗甲型流感等等。嗱，見到最新嘅一啲數據都話，流感嘅病毒辦公室咧，流感嘅病毒實驗室咧，喺陽性檢測啦、流感入院啦、流感樣疾病爆發嘅報告數字都話有所上升，就話反映咧本地季節性嘅流感整體活躍程度咧都呈一個上升嘅趨勢。呢、這個就係截至3月29日嘅一個流感嘅情況啊，有關於衛生署。嗱，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嚟傾，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早晨。 早晨，蕭學文。 早晨，林偉信，剛才提到話衛生防護中心嗰一宗感染甲型流感嗰個嚴重個案啦，涉及一名患有大腦麻痹嘅17歲男童嘅咁。呢一個情況算唔算係罕見啦？同埋而家係甲型流感喺香港嘅傳播風險係點？ 流感嚟講，我哋當然理解大部分情況係屬於一啲輕微嘅病症啦，上呼吸感染為主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知道係一啲高風險群組咧，即係我哋其實都同新冠病毒相似啦。年紀輕啦，年紀大啦，即係50歲以上人士啦，或者係慢性疾病，有免疫系統疾病、免疫系統問題嘅，或者孕婦咧，都相對講屬於高風險咧，可能會有一啲比較嚴重嘅併發症或致死亡嘅。咁流感近來出現一個即係再反彈或者高峰咧，其實我哋早前喺世界其他各地都會見到嘅。咁因為大家都開始復常啦，即係新冠病毒個情況緩和咗之後咧，咁啊啲措施開始放寬，咁見到流感病毒亦都係明顯地即係翻翻嚟啦，世界各地，譬如話事實上嗰啲流感高峰期喺其他地方見到早咗出現啊，或者甚至有啲地區出現比起往年咧都好明顯個數字上面都係更加即係高咗嘅嗰啲爆發。咁啊，喺香港嚟講咧，其實我哋嘅諗高峰期咧，就係傳統就喺冬天同埋夏天啦。咁啊，特別係冬天嗰個情況通常比較嚴重。咁但係自從疫症爆，即係新冠疫症爆發嗰次咧，即係2020年嗰個最後高峰期咧，其實都比平時縮短咗好多。咁2021、2022直頭唔見咗流感病毒。咁最近嘅幾個星期啦，咁監察好似啱啱咁講啦，見到有非常之明顯嘅反彈啦。咁當然就未去到講緊係我哋恆常，我哋見到季節性流感嗰啲反彈咁高嘅，咁但係比起過去兩三年咧，就已經係有個明顯嘅反彈出現。最新數據見到咧，流感病毒陽性反比講緊係5.8%嘅。 所以你自己估計呢、這、一個而家都應該仲喺叫做流感高峰期咧，仲會持續幾耐咧？同埋嗰個症狀有冇預計？因為經歷過疫情咧，會唔會都出現嗰啲症狀都會係比以往係嚴重嘅咧？咁 在外國的而且確見到個數字上升咧，亦都見到有一啲喺小朋友嘅一啲流感個案咧，相對嚟講可能好似比較嚴重啲嘅，有個咁樣嘅觀察見得到嘅。咁有可能即係譬如我哋見到有幾樣嘢啦，我哋過去嘅幾年啱啱都提過嗰個流感個活躍度非常之低嘅，咁變咗整個人口對於流感嗰個免疫屏障相對嚟講低咗啦，即係冇一個即係免疫力喺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啱啱你提過就話，即係譬如話會維持幾耐咧？呢、這個就非常之難預測啦。即係譬如我哋見到喺外國嗰啲都係個無論啲流感病毒啦，或者其他呼吸道病毒，譬如好似呼吸道合胞病毒都係嗰、那個走勢咧，同以往嘅冬季啊，或者係一啲爆發係唔係咁吻合咯，即係變咗就，譬如依家去預測我哋依家個唔係一個傳統嘅流感高峰期嘅月份咧，即係我哋以往通常一二月噶嘛，咁比較難去預測，譬如呢次會維持幾耐啦，咁所以就可能都有機會維持幾個星期都唔定嘅。 林偉信，因為時間差唔多，但我想之後都問一問有關於新冠嗰個嘅情況。見到嗰個話即時本地個案即時有效繁殖率咧就突破1，我都想問一下你個睇法或者覺得個趨勢會係點？我哋轉頭再傾係嘛？ 好。 好，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咁啊，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有千禧年代嘅，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输赢。 作为原作者，傅瑶老师又最喜欢剧中哪个人物呢？ 我只会说周瑞和洛嘉呢花的笔墨比较多，但是呢有一些看起来戏份不是那么多的戏，但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魏延，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出现比较少的叶朝东、王义南。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3年4月5日，港协启动暂停冰协会员资格程序，冰协需一个月内解释。 李家超称各行业缺人手，各决策局会处理并保障本地就业。 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接通知，新学年未获开办小一。 芬兰正式加入北约，成为第31个成员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流感的情況，另外見到有關於新冠方面，其實上個月中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就編製了新冠本地個案的即時有效繁殖率，就突破了一的了。這個都想問一下林偉信醫生，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早晨。 是。 點睇新冠的情況，現在又重返甚至突破過一的水平的，其實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聽到話新冠嗰個數字上面即係好少啦，依家比起即係過去嘅一年嚟講，咁如果核酸嗰個陽性嘅數字咧，講緊係每日大概係幾十宗，即係少於100宗啦。咁同市民會覺得即係新冠病毒已經唔存在啦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實情咧就新冠病毒基本上冇離開過嘅。咁我估，譬如我哋睇翻幾樣嘢啦，我哋個污水監察系統，咁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即係相當嘅病毒量喺度嘅。事實上同舊年譬如我哋夏天一路延續到冬天個水平，即係特別係舊年夏天嘅時候係差唔多嘅啫。咁大家記得舊年我哋有幾個高峰啦，即係年頭啦、年中算嘅時候，同埋年尾冬天嘅時候啦。咁所以其實舊年同現在同近年可能個在污水那裡都見到是個病毒從來未離開過個社區的。咁嗰個即時有效繁殖呢其實就會被一啲因素影響啦，包括即係我哋一啲干預非藥物干預措施啦，或者係即係譬如一啲個人口裏面即係嘅一啲行為表現啦，包括譬如我哋都知道啦，我哋喺近月係解除咗嗰個口罩令啦，咁變咗亦都大家觀察到咧，其實初頭可能戴口罩都仲有比較高比率嘅市民，咁大家都會可能都有個感覺，慢慢見到多市民係除低口罩，咁變咗呢啲因素影響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會令到嗰、那個比率咧係有機會慢慢再上升翻嘅。 你自己預計個情況應該係需唔需要都要重視佢咧？因為而家講緊譬如打一啲加強劑啦，譬如三針以後咧，講緊一啲非優先群組，即係唔係一啲年長人士啊，唔係長期病患者或者唔係孕婦啊、醫護等等咧，就要自費嘅咁，會唔會都令到打加強劑嗰個嘅意欲減少咧？或者你覺得有冇需要三針之後一啲健康嘅人士都要照打加強劑咧？ 我哋知道打嗰個疫苗咧，就即係一定係有即係高度嘅效能去預防呢個重症同埋嚴重嘅個案啦。咁但係你話加強劑係咪一定都可以做到防感染咧？咁可能個時間比較短啦，咁亦都係唔係即係一個即係100%嘅保護啦？咁變咗就係啲完全健康嘅人士咧，哋要等待多一啲證據，譬如喺嚟緊嘅冬天到底點樣做咧？需唔需要仍然係要打加強劑咧？咁我哋再會有相關嘅建議啦。咁但係現在嚟講，你見到 整體雖然話嗰個病毒未離開過啦，咁但係每日即係呈報一啲死亡同嚴重個案，相對嚟講都係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嘅。 嗯， 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咁我哋都根據翻衛生中心，即係我哋現在個建議，即係關於疫苗，即係各個年齡群組啊，去做翻啦嚇。咁當然留意翻自己身體狀況，即係除咗年齡之外，係咪有啲慢性疾病咧？咁呢個大家都要根據翻相關嘅建議啦。咁而另外一點就都留意翻啦，即係譬如我哋過往有幾個高峰啱提過嚇，咁我哋年頭就係 B.2 啦，年中嗰陣開始 B.5 啦。咁其實我哋近日個比例都開始多翻少少一啲，又唔係 B.2， 唔係 B.5， 即係講緊譬如 XBB 嗰啲都佔咗大概四分一左右。咁所以較後時間有可能的而且確個感染率可能或者嗰個宗數其實有機會再有少少反彈都唔定嘅。 嗯，但是应该不用太担心应该是吧，这样的。 是啦，官府那个即是死亡重症那个数字来讲呢，应该就不需要说太担心暂时啦，下个新冠病毒那个走势的。 嗯 ,ok, 好啊，唔该晒林伟信医生同你倾到呢度。林伟信医生就是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咁啊继续同大家讲下不同的题目啦。昨日就有讲到有关于呢，即是之前都有講到關於政府建議修訂呢個建築物管理條例嘅，咁喺大廈做維修工程咧，有一個新嘅要求啊，叫建議啦，咁啊就話唔少過5%嘅業主或者200個業主咧，係要嚟親自投票嘅，咁如果涉及到個會議要傾一啲大型維修工程等等，咁啊尋日都同到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啊易志宏咧都提到啦，就話建議係希望咧係提高業主嘅參與度啦、透明度啦，咁就話係新增業主咧係親身投票嘅呢個要求。咁啊，亦都提到咧，话有啲嘅授权书，因为头先讲到有啲亲身嚟投票啦，咁即系话部分有啲系用一个授权书嘅方式系表达佢嘅意见嘅。咁佢就话咧，要打击咧啲虚假授权书嘅情况咧，由物管公司去执行咧就较为可行嘅。嗱，呢一个嘅说法都想揾一位物管公司嘅代表咧，同我哋一齐倾下。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早晨。 系，早晨，早晨啊，罗文你好。 早晨，陈志求。整体讲即系副处长嗰个说法之前咧，我都想先讲下，即系而家修订呢个建筑物管理条例咧，有一个即系新嘅规定啦，就要5%或者200名业主亲身去投票嘅。咁你点睇呢个改动系咪真系有效，令到嗰、那个即系参与度啊，业主嘅参与度系增加咧？ 其实就由2017年开始咧，即系政府系提出即系有个意向咧，系修订个条例嘅时候咧，即系业界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咧，就包括咧，其實喺物業管理公司嗰方面咧，其實係支持咧多啲業主咧係親身落嚟投票嘅，因為特別係喺一啲重要嘅議題上邊咧，要進行一啲議決啦。譬如話近期比較上係多啲爭議嘅就係大型維修工程啦。咁我哋都覺得咧，即係越多業主咧，佢哋親身落嚟參與啦、討論啦、同埋投票啦，呢個係對成件事咧都係有好處嘅，因為過往咧亦都睇到啦，有啲業主可能即係種種原因啦，佢哋就透過啲授權書啦，咁授權咗俾即係某類嘅人士咁啦，咁但係投票完咗出嚟嗰個結果咧，即係嗰啲授權人咧，可能就話我當時我唔係咁嘅意思，我唔知道係有呢啲咁重要嘅議決嘅，咁即係產生到好多唔同嘅誤會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呢個方向咧就物業管理公司咧係支持嘅，即係越多越業主參與咧就越好啊。 嗱，所謂越多業主參與，因為而家就只係話新增咧規定就5%。或者200個業主係親身係投票表決，但係就冇話喺個會議嗰個法定人數嗰個門檻咧都係多到嘅，係咪真係可以增加到個參與度啦？第二就係所謂5%親身投票表決呢個要求，係咪足以減少嗰個虛假授權書或者一啲授權書嘅爭議咧？ 嗱，你越多人即係出嚟親身即係參與嗰個投票咧，即係你嗰啲假嘅授權書嘅機會咧就即係更加少啦。咁 但5%夠唔夠咧？問題？ 其实是有困难的，咁我哋要睇翻就够与唔够咧，系睇翻嗰个物业本身个性质啦。咁如果你话系一啲大型嘅屋苑，就往往咧都系有即系超过10,000伙嘅。咁呢10,000伙5% 就梗系好少啦，系咪啊？咁即系我哋觉得就系睇翻嗰个现实啦。 即係好多時咧，你要組織嗰啲業主出嚟親身投票咧，其實咧都以往咧都係過去咁多年都係非常之困難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喺今次咧民政事務總署嗰度咧，佢哋修改呢條條例咧，其實我都覺得咧係有咁嘅必要嘅，因為我要睇翻咧實際上咧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做一個叫 practical 嘅 problem 啊，即實際上嗰、那個執行起上嚟咧嗰個困難。 OK， 咁所以就嗱幾多個 percent 先？要夠咧嚇，咁即係當然啦。就你話提升到去10%、20%，咁如果唔達到呢個要求嘅時候，咁係咪流會咧？嗱，我哋都要兩方面咧都要作出一個平衡。 即係你覺得5%嘅投票咁可能平衡咗啦，亦都可以係減少到嗰個授權書嘅爭議，係咪達到呢個效果咧？ 喺某程度上咧係可以達到嘅，當然你起碼如果5%呢個門檻咧，我哋覺得咧都係合理嘅嚇。咁如果你話甚至乎當然啦，咁越多人參與越好啦。如果能夠係超過50%啊通過，咁呢個即係一個大多數嘅比例，咁呢個係最理想啦。但係實際嗰、那個現實咧就未必即係咁理想啦。即係喺以往咧係即係每年開嗰啲業主周年大會啊，即係嗰啲業主嗰個出席率咧都唔會太高嘅，除非就係即係有一啲即係好重大嘅議題啊，咁而啲業主咧係真真正正咧係關心嘅時候咧，咁、 okay. 然後先即係有多少少業主出嚟嘅。咁、 okay. 一般嚟講，我覺得咧就嗱呢個條例咧就係、是、其實喺1993年咧就已經係即係成立啦。咁、當中亦都係有唔同嘅修訂啦。咁我覺得咧就你今次定咗係喺5%，咁然後再按睇翻個實際嘅情況，往後其實仲可以修訂噶嘛。咁、 okay. 我覺得咧，即係先易後難啦。咁、 okay, okay. 我哋亦都睇到，即係今次民政事務總署嗰方面咧，都係希望咧，就係將嗰啲較容易冇咁爭議性嗰啲咧，就係呢啲條例咧，就拎咗上嚟嗰個草案委員會裏邊咧，就係傾咗先。我覺得都係合理嘅。 我想講咗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講嗰樣嘢，佢就話隨住物管條例同埋發牌制度實施啦，可以考慮咧係咪俾物管公司去處理核對呢啲授權書。我想知而家多唔多物管公司係做埋核對授權書，當中嗰個過程係要點做嘅？ 其實而家已經好多物管公司都係做緊㗎啦。咁、就因為喺呢、這個物管公司裏面咧，佢哋係都有一份係名冊嘅，即係嗰啲有齊曬嗰啲業主嘅資料啦。咁就即係如果係需要開大會嘅時候咧，嗰啲授權書咧一般咧都係會交俾管理公司，由管理公司嗰方面咧就係、是、會比對翻佢哋嗰個記錄咧，而進行一啲即係核實嘅。咁其實而家都係做緊嘅。咁當然就即係你話。將來更加喺嗰個操守手，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另外一條條例啦，物業管理服務條例，即係香港法例第626章咧，就其實已經喺2020年即係8月已經實施咗噶啦。咁而呢條條例咧，就亦都會喺今年嘅8月咧，係全面咁樣去落實啦。咁、 okay. 我相信咧，就執行起上嚟咧，就係即係困難唔大，但係就。可能就係要即係如果係要100%滿足到而家嗰個法例嘅新法例嘅要求啦，或者係將來喺嗰、那個物業服務條例之下嗰、那個有啲所謂叫責任操守嘅守則同埋一啲作業指南，要100%係要符合嘅話咧，就可能喺人手上邊或者資源上邊咧，管理公司咧就可能要增加啦嚇。咁、但係喺嗰個。運作的細節裏面我看不到有什麼大的問題，其實即目前都有類似的工作在、 okay. 會不會有一個情況就是、相關的一些團體不肯交授權書給你們核對，會不會這樣的，有冇權要去交出？ 如果通過咗係一個法例嘅話咧、就即係人人都要守法嘅啦。咁、其實就而家就算係立案法團又好，一啲業主嘅組織都好啦，咁佢哋都係會同管理公司嗰方面咧，即、就、係、是、有一個協作嘅。咁如果你唔交，即、係你唔交俾管理公司，你自己去核對，呢、這個都係可以做到，不過你就比較上係即係費事啦，同埋就係嚇，即係嗰個工作量會好大啦。咁同埋即係你仲有一個情況喎。就係、是、好多時，即係而家喺嗰啲二手樓嗰、那個業權嘅轉讓咧，其實即係喺近過去嗰10多個月就比較少啲啦。但係以往咧都幾頻密下嘅。咁如果係嗰啲業權係轉讓咗，咁而即係嗰、那個新嘅業主或者舊嘅業主，佢冇通知到嗰個物業管理公司或者通知個立案法團嘅話咧，咁即係呢度咧就可能咧中間咧就會有少少咧， okay. 就係出現咗少少一啲我哋叫協合啦嚇，咁、 okay. 就所以有。 由物業管理公司去處理咧，我覺得都係恰當嘅。 頭先你提到話，可能有啲人手上面嘅壓力啦，即係多咗人手去處理呢個問題啦，即係核對核授權書咁。有啲議員就提到話，可唔可以即係每張授權書咧要即係要簽嗰陣咧，都喺管理處嗰度做，咁就管理處職員係見證之下就簽名啦。咁亦都管理處保管埋個授權書啦。咁就咁啊，唔使再之後再核對啦。咁呢一個建議做法又得唔得？或者而家係咪已經做緊類似嘅方法嘅咧？ 呢、這個方式係即係比較少嘅，因為即係如果你嗰啲大型嘅屋邨屋苑，當然即係佢嗰個管理服務中心啊、管理處嗰方面，即係咁，即係可能會大少少啦。但係譬如講一啲單棟樓啊，或者一啲細規模嘅大廈嘅話咧，佢未必有足夠嘅位置咧，就因為都要用幾多唔同嘅地方嘅，同埋即係如果係咁做嘅話咧，嗰、那個即係管理公司嗰個外嘅人手啊、人嘅人力資源嗰方面咧，就真係有即係如果係一啲小規模嘅大廈屋邨屋苑咧，就未必能夠可以應付得到啦。咁、 okay. 呢個亦都唔係一個慣常嘅做法，因為你話嗰、那個授權方或者係被授權方雙方都要坐喺嗰個管理處裏面，就是、由管理公司一個代表去做見證嘅話咧，咁呢個就似乎暫時嚟講，我哋覺得咧就喺執行嘅時候咧就係有一定嘅挑戰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志球，同你傾到呢度。陳志球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啊嘛，咁啊講到有關於咧就係呢個修訂建築物嘅管理建築物管理條例，咁尋日咧同民政事務總署副处长亦都提到话一啲核对授权书个情况啦，咁佢就话日后系可以考虑咧，俾一啲物管公司系处理呢个核对授权书嘅咁。最后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议题啊。政府就提出咧兴建呢个东九龙过山线咁啊，路线就系涵盖彩虹东啦，至到宝达啦，一共系六个站啊，喺东九龙呢度咁啊。预计成个车程咧就系十分钟左右嘅。咁见到有议员都提到有唔同嘅技术，系咪都可以系去做咧？咁其中咧系 A 四联盟咧都有啲睇法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 A 四联盟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杨永杰，你头先提到你哋，我见到你哋有个建议嘅方案嘅，就系、是、涉及一个叫云巴嘅技术，可唔可以都简单讲下咩叫做云巴呢？未必可能好多市民都知嘅，你哋嘅睇法系点？ 好，云巴咧其实都系一个单轨嘅一个技术嚟嘅，不过咧佢呢个咧就相对嚟讲系非常之适合我哋香港去使用，咁呢个系比亚迪下面咧一个嘅铁路嘅产品，咁佢咧佢。嗰、那個上坡度咧可以最盡咧去到12%嘅，即係行100米咧可以爬坡爬到12米嘅高度。咁、正常咧就1:8。咁一般重鐵咧即係而家鐵路咧就係4% 嘅啫，即係行100米升高4米。咁相對嚟講咧，呢、這個係非常之適合我哋山多啊、要爬斜坡啊呢啲嘅操作嘅。咁除此之外咧，佢個建造空間咧係非常之。需要細小嘅，咁佢個裝呢就 1.5 米已經得㗎喇，咁嗰個路軌嘅寬度呢其實來回兩條線加埋呢4至6米，咁只要空上面上空有6米嘅空間已經可以建造，而另一個最大嘅優勢係乜嘢呢？佢係嗰個建造成本非常之低嘅，咁以我哋了解呢，咁而家內地興建呢就1公里就 1.5 億，咁佢哋比亞迪嗰邊都發言都可以話呢可以控制到1公里1億嘅嗰個造價成本，所以個雲巴嘅技術呢係非常之平，同埋性價比非常之高，同埋非常之適合香港啲路窄啊各方面嘅一個特點囉。 你係咪喺內地搭過早前都？ 我冇錯，我哋喺內地試搭過嘅，咁佢係非常之快啦，咁都可以做到每小時80km 嘅速度嘅，咁如果正常咧兩三分鐘一班咧都可以做得到啦，咁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優勢啦。 但喺內地而家呢個雲巴技術係咪已經係完全係投入曬服務嘅，定係都係一個試緊嘅階段？香港做又有冇一啲唔同嘅挑戰呢？ 佢本身咧已經有幾條線做緊嘅，咁一個喺重慶做緊嘅啦，一個咧就喺深圳坪山市區行緊嘅，一個咧佢自己嘅廠房裏面行緊嘅，咁基本上都係技術就非常之成熟嘅啦。咁佢個優越點咧就係、是、因為平時我哋起重鐵咧都要起啲電纜啊各方面嘅，咁佢唔使嘅，佢本身一個係充電嘅，即係你叫電動嘅軌道交通，咁佢差40分鐘可以行200公里。 咁啊非常之優勢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適合我哋上山嘅建設啦，或者我哋啟德嘅單軌啊各方面咧都可以做呢個建設咯。 嗯，頭先你講到嗰、那個速度方面啦，但載客量又點樣咧？又應唔應付到嗰個需求咧？ 其實可以嘅，咁佢有幾個設計嘅，即係有兩卡、四卡同埋八卡，咁每卡車咧可以最少載五十幾人到六十人嘅，即係去到七十人都得嘅。咁你視乎即係你嗰段嘅人口啊各方面去定咯。即係如果話啊多少少嘅，咁你咪去到八卡咯。咁一節如果八卡嘅話，你講緊五百幾人㗎啦。咁都算是一个高的，即是叫中型的一个运输系统，地铁那些叫做重型，即是大型的运输系统，这个中型的集体运输系统，咁适合一些就是譬如短，即是人口不是太多，个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去营运是相对适合的。 嗯，你们除了说即是觉得可以用云巴这个技术，都有一个走线上面的建议的，你们的想法是怎样呢？ 我哋其中我哋自己建議嘅就係一個啟德嘅單軌啦，因為過去啟德單軌就俾人2020年就實中定沉啦，所以我哋重新提議翻由啟德去到茶果嶺、油塘嗰一帶嘅，即係接駁屯馬線啦，同埋觀塘線啦，同埋過海嘅將軍路線啦，咁一個循環線係迎合咗未來嘅發展啦，啟德嘅發展同埋茶果嶺一帶嘅發展，咁係呢個。適合我哋整個啟德 CBD 二嘅發展啦，咁只要有呢個集體嘅運輸系統，先能夠帶動真正帶動起動九龍東，讓九龍東嘅商業價值咧先發揮到最好啦。 嗯，但你哋呢個走線又同政府提到嗰個東九龍過山線嗰個走線係係咪冇乜重複㗎？可唔可以咁講啊？定係有一啲位咧重複？ 其實係兩條線嚟嘅。 嗯， 政府提嗰、那個東九龍過山線嗰度咧，佢主要就係寶達雙順嗰邊嘅線嚟嘅。 嗯， 咁我哋呢個咧就係、是、啟德單軌線。咁當然過去我哋都倡議都可以用雲巴嘅技術啦，咁從油塘一直上去寶達，跟住再去到竹園，咁呢一條去到九龍塘，咁其實呢條線咧都係可以得嘅，因為過去政府就話佢而家提嗰個高架無軌接運咧，其實一個單向嘅走線嚟嘅，其實呢個技術咧其實唔可以解決到居民出入嘅問題。反而雲巴咧呢個技術同埋佢建造空間咧，係能夠解決到政府過去話啊，因為要100米嘅波道嘅解決呢個問題，所以要用高架無軌接運。但如果我解決到100米波道呢個問題咧，其實雲巴就可以解決嘅。咁其實就可以解決到好多一啲我哋想嘅居民提出嘅要求嘅訴求嘅問題咯。 嗯 嗯，我想知道，因為頭先你話雲巴雖然即係佔即係起嘅地方啦，可能佔嘅地方相對細啲啦，咁但可能係咪都要起一啲橋咁樣去起嘅？ 其實佢就唔需要嘅，咁佢係要有個路軌啦。咁佢嗰個本身嗰個佔個裝柱咧，就係 1.5 米已經可以起到個裝噶啦。即係其實兩條行車線中間嗰啲圍欄位置咧，其實已經起到個裝。跟住嘅空間面積，上空面積咧有4到6米咧，其實已經可以起一條來回線嘅軌道噶啦。咁呢個係非常之適合我哋啲道路非常狹窄啦，空間非常狹窄嘅地方去興建咯。 嗯嗯，我見之前有啲技術上面咧嘅考慮就係話可能未必滿足到一啲消防條件，或者有乜事要疏散乘客嗰陣咧，可能都有一啲嘅問題喺度。咁你有冇考慮過呢樣嘢？或者雲巴係咪冇即係冇呢一個嘅問題咧？又會 其實冇嘅，因為我哋特登去考察嘅時候都問咗呢個問題。咁佢前後兩邊咧就可以如果發生火警或者其他意外咧，佢前後兩邊咧都可以開門嘅。咁佢個軌道咧就可以俾你行嘅，因為佢個軌道都係凹槽軌道嚟嘅。咁你如果有咩意外咧，就可以行翻個軌道出翻去各方面。咁呢個都係相對適合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杨永杰咧就系 A4 联盟立法会议员，讲到咧系咪可以用一个云巴嘅技术啦？咁就系佢哋有一个走线嘅建议嘅，就系话来往油塘站同埋启德站咯，咁啊途经观塘邮轮码头等等呢啲地方，咁啊成个全程咧就系大约系7公里嘅车程，大约19分钟嘅一个绿色交通运输系统。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听日再见，拜拜。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2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请来外科专科医生讲解体重管理。 健康热线18723111。